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依然是来关注冰雪运动。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咱们的老朋友啊，冰球的 NTO 谭嘉欣，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他最近又参加了我们相约北京测试赛的这个活动，那当然自己也有一些感受想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去分享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嘉欣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谭嘉欣。 嗯，欢迎嘉欣啊。其实之前我们也听嘉欣跟大家讲过自己是怎么接触到冰球这个职材的工作的，并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嘉欣在经历职材工作的过程当中呢，自己还曾经有过一些英勇负伤的情况，但是真的是非常的坚强啊，而且也看到了嘉欣对于冰球这项运动的热爱，所以能一直让你从深圳然后走到北京，也是在我们这边啊有更多的或者说叫更广大的一个冰球的空间，让你去对这项运动有更多的参与，并且也有我们这次职材相约北京测试赛的这个活动的情况。那当然也听嘉欣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吧，你在之前啊所从事过的关于我们冰球的工作大概都有哪些呢？ 我的话之前呢是一直在昆仑红星、中国冰球协会以及奥运金那个冰上运动中心也有担任过一些岗位，然后呢从2018年到现在的话，前后后大概从事了就相对比较大型的赛事，有像CWHL 就加拿大女子冰球联赛，然后 WHL 俄罗斯冰球联赛、 KHL 就大陆冰球联赛，以及像我们 NHL 中国赛，还有像我们国内的赛事，像我们最大的全国冰球锦标赛，还有像那个全国大学生冰球联赛，以及像我们在北京最多小朋友参与的北京青少年冰球联赛，我都有参加过。就像这几年参加了无数个不同的赛事，对，其实那个感触还是挺深刻的。 也可见嘉欣现在的职材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了。 对， 而我们也提到了嘉欣呢，其实在最近啊，也是刚刚参加完了我们北京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测试赛，也就是相约北京的这个测试赛，在我们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场馆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职材，对于你来说啊，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吗？ 是，确实是。 嗯，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哎，好嘞。就我们最近参加的这个北京冬奥会相约北京的测试赛，然后呢，我是在属于之后会执行女子冰球比赛的，就冬奥会女子冰球赛的那个场馆是我们的五棵松场馆去工作的。 哦，你这次就是在五棵松？ 对，我在五棵松 全程进行职材工作。 对，不过这次比赛的话，因为也是受我们疫情影响，大环境影响，正确来如果是正式的话，我们应该是邀请国外的队伍来进行测试赛的。 对的。 但受疫情影响的话，我们这次是邀请了我们四支在北京的球队去参加进行这个测试赛的工作。 嗯， 对。然后呢，我这次负责的这个岗位呢是叫做真球观察员。对，其实我们 NTO 的话，是正确来说我们是从2018年就已经开始进行一个培训的工作，从2018年到现在的话前后是4年的时间。 对 对，然后呢，我们经除了培训以外，还有参加像我们国内的全国锦标赛等一些赛事， 还有像19年的世锦赛去不停的实习实操 磨练你们。 对，所以主要我更重要的是我们除了要接触到更高水平的赛事以外，我们还要了解一套就是我们叫 HYDRA 系统。它这套系统的话就是我们国际乒联在高在赛事上都会使用的，然后它可能够实时的将我们的一个比赛场上发生的一些数据然后传到系统里面，然后直接在赛后包括像国际乒联的一个网站都能够实时看到更新的一个数据系统。然后呢它主要像我们在二楼是负责叫做数据统计的岗位。 那也就是说你全程的工作位置都是在场馆的二层。 对对对对对 啊，因为这样站得高看得远。 对，因为我们必须要实时看能够观看整个比赛的发生情况，包括像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岗位有像 TOI 我们叫做那个上场时间球员上场时间 统计。对 对，然后呢还有像我们叫射门统计，然后还有像一个叫协助统计， 嗯， 然后还有像我的这个岗位叫争球， 嗯， 就 face off， 这些我们都是实时会上传到这个系统上面，大家到时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也可以关注这个网站，到时候大家也能看到我们每天的这个比赛情况，包括每名球员以及每场比赛对决之中他们发生的一些数据都能实时的看到的。 哦，就是我们在赛场当中所做的这些工作在比赛一结束立刻就会上传到国际乒联的这个官网上。 对对对 对， 对于球队也好对于国际组织来说也好，他们都能够第一时间去掌握到这场比赛的一些应该叫最为准确的信息啊， 是的 信息数据。我们会很手忙脚乱的啊， 嗯， 你有这种感觉吗？ 说实在话就是因为这次是我们第一就有国际乒联的工作人员去实时的在观察我们，去跟我们接触， 指导你们， 指导我们，包括他我们会在我们的身后实时给我们就观察，然后包括给我们提出一些指导意见。其实相对来说您头一两场肯定会像有一些紧张 啊， 对， 跟以前的状态还是会 对 有一些不同的。 不管说是我们自己多就多自信对于这个比赛有把握也好，但是毕竟就等于是他们是一个老师，我们在参与这一场叫做考试，在考试的过程中多少还是会紧张，希望因为包括我像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会希望说我们代表中国，代表中国冰球裁判来说， 是的， 我们以这个身份我们希望我们展现出最好的一个状态给到国际乒联去看，就展示我告诉我们其实虽然我们中国冰球还在发展中的一个状态，但我们也希望告诉大家我们是专业的，希望得到认可，所以就越希望做得好，所以就考试的过程中就越会紧张，在这个时特别是像我们虽然说我们这些 NTO 经过四年的培训大家相会、相互有些了解有些熟悉，但是我们的就到我们直接这次的话就每个人是分配好岗位了、就我跟我的同伴都会是第一次或者就几次的接触下第一次正式的就两个人负责一个岗位 搭班嘛， 对， 从 一次搭班，所以我们也需要磨合出一个怎么样一个配合的状况。 哎，那其实你说到这儿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我们之前这个岗位分配的话是按比如说自己说我想去做什么样的岗位，还是说我们有老师给我们直接排好比如说嘉欣你做这个岗位谁谁谁你做那个岗位，是按哪种方式呢？ 是这样，就我们这四年里面的话我们首先除了对于我们基础知识的一个考核，其次呢就是我们可能自己有一个工作岗位的意愿 啊， 然后 更偏向于哪一个， 对，但最终我们还是通过我们不停的无数次考核无数次的去测试不停的调整岗位去让大家熟悉的情况下，最终经过这些数据就经过我们以前的一些培训的结果，最后再由我们的就我们的指导老师去根据我们个人的情况去安排这个岗位的，就谁更适合做哪些岗位、因为每个人的可能特性不一样，对，就根据他们的特性以及能力去安排这个工作岗位， 也可以说是一种双向选择啊，就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意向，然后指导老师们也根据我们的一些情况看看你是不是 适合 对这个岗位， 对对对、是双向的考核，这样其实会更相对更严谨，而不是说我可能个人喜好或者是我对这个熟悉我就不尝试另外一个项目，而且更重要我就觉得 就我们的团队哪里需要我，就 对 我们就要往前去顶上去。 说白了就是我们其实真的是应该做到哪个岗位都可以派你上去，都是可以完成这个工作的、啊、 对对对 对 这也是我们希望培养的，应该叫全能、哎、 对 全能型的这个 对对 NTO 的这个官员嘛、啊、 是是 是 那像你自己这次来担当的是叫征求观察员、嗯、那这个岗位像刚才你提到的那些其他的岗位、 嗯、 你都经历过、 嗯、啊，都有经历过。 是的，那最终应该也算是你和他双向彼此都选择了啊。 是，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岗位呢？ 就当然也是因为老师对于我们的情况的了解、 嗯、 然后才去安排我们去担任这个岗位的。同时的话，因为像我们这些所有的岗位，我们是同时会配备说一个叫观察员、 嗯、 一个是操作员。操作员是负责去实时的操作，把所有的信息录入到系统上面，然后观察员的话就是更多的是关注比赛场上的情况，然后根据这个场上的情况是立刻做出最快的反应，把这个准确的信息给到操作员，然后再把它上传上去、 那就是说这两个人一组嘛。 对， 一个人是动手，一个人是动嘴， 也能这么说、 啊、动嘴加动眼更多一些，另外一个人是要动手更多一些。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也不是那么绝对的说、 嗯、 我就一点不干这个动手的事情、 啊、 或者说我就一点不看场上的情况。 对， 两个人也是需要互补的。 对，也要互补、 嗯、 就是包括说我们两个其实双方两都能知道大家的岗位是怎么工作的、 嗯、 就包括我们能够及时的有沟通好的话，我能发现他的问题，他也能发现我的问题、 嗯、 这样我们就会减少出错的可能、 嗯、 这样相对会更好。 那比如说我们的征求观察员在场上都需要干些什么、嗯、都在观察什么、 啊、行，就征求观察员、其实征求就是我们说每次比赛停时，包括说我们比赛开球、 嗯 啊、然后呢进球之后我们要重新掷球，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两名队员就在开球的地方，我们要征求嘛，这时候我们这个征求的岗位就要紧盯着看他谁能获得球权，这样就是我们征求成功了、 哦、 对。但是因为征求速度其实它特别快，因为等于球一落下啪他们立刻就把球拿到了。 对、啊 对、 啊、对， 所以说我们就像我们的话，我们除了要记他们的号码，然后同时要看谁拿到球，而且他有时候可能会存在说我先拿到球但球立刻又给到对方了 啊， 有这种情况。 是的， 对，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更需要准确的判断到底是谁拿到了球。像我们冰球还有说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像征求为例，像以前会给我们旧规则来说就是会有，如果你是这个队征求为例了，我们需要更换一名征求员，那就等于你的工作需要重新看了。 哦，就是不让这名球员再去征求了。 对， 换一名球员来征求。 对，但是现在新规则的话就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新规则的话他就征求为例是警告，如果他征求再犯的时候是直接判予小罚。 哦， 对，所以说就不存在换队员这个情况，相对来说对于我们征求观察员来说会更好观察。 对，我已经记住这名球员了，我就不用再换一个人记了、啊、 对对对 对。同时我们现在当然我们现在设备比较多， 嗯， 我们还会有一个直接的大屏幕，就是使用就包括像直播一样，我们能看到他会给我们一个大镜头，哎，我们看到底谁是最先拿到球的。 哦，可以说你们看得更清晰。 对，就通过借助辅助工具去看谁先拿到球、 哦、 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的话就是最大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快，像国际乒联要求我们就是三秒以内给出答案、 嗯、 然后上传。 哇，这个应该也是要方便他们可以及时的去刷新，只要刷新可能我就有一些新的数据已经上传上去了。 对，而且因为也是他们自己就是国际乒联自己的一个要求，就他们包括他们国际乒联的一些工作、 嗯、 那些官员他们确实能力特别厉害，他们能够实时的观察比赛的情况、 嗯、 迅速的做出一个信息。他们当然对于像冬奥会这种最高水平的赛事，他们也会要求我们作为 NTO 来说我们也应该能有相当的实力才能够担任这些岗位的、 嗯， 对，所以说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 哦， 是， 那也可以说就是只要场上有争球的时候发生，争球观察员就要在3秒之内，我们一定赶紧要看出来到底是谁争到的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的争球结果。 对， 然后赶紧就要告诉我旁边的这位统计员， 对， 他要迅速的就上传到我们的这个官网上了。 对。 哦，那其实在冰球比赛的过程当中，这种情况我觉得发生的几率还是蛮高的。 是 啊，开球这是必须会争的、 啊、是 进球了又得重新争， 对， 犯规了也要重新争。所以其实在一场比赛当中，你自己有没有回忆过你哪一场比赛就是最多统计了多少争球？ 应该一场比赛平均20个争球是会有的 啊，这是最基本的。 对，差不多这个情况，就差不多十几二十，差不多这个数就是一节。 对， 一节比赛二十 节嘛、啊， 对，20个左右差不多。不过现在就随着我们会慢慢有自己的一个方法去掌握，就相对比较好。譬如说我只要我紧盯着比赛场上，因为当然我们自己也需要对于冰球比赛的一些规则知道，说比如他们死球了会拉回去打死球的那个队伍的首区去重新争球、 哦、 譬如说我是进球了，那我们就得拿把球拉到中区去争球。 对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前准备好在哪个区域他们会去哪个区域争球。 对， 然后包括说像他场上有没有换人，他如果换人的话你就重新观察是哪些号码可能争球、 嗯、 如果他没有换人的话，就比如说哎，刚才那个球还是这一组球员去争的话，那大概率还是这两个球员去进行争球、 哦、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辅助我们去更好的更快速去做这个工作。对，就其实每一个岗位都我们都需要慢慢磨练出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 嗯， 然后才能够更好的完成这项工作任务。 啊，其实你也是在这个道路上啊慢慢摸索出了自己的一些像你说的工作的方法 啊，是 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工作的窍门吧。 嗯， 这样的话也让自己在工作当中会更容易上手吧。 是 啊，当然刚才我听你在介绍的时候也感受到，就是我们之前也听到过一些介绍，就提到国际冰联他们对于规则上的这种更改， 嗯， 其实真的是每年都在发生变化，而到奥运年的时候好像它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嗯， 是这样子啊， 就它其实每年的话它会有一些补充的一些规则变化，就可能它改动的不多，但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些规则变化，然后包括像今年的话是一个大的规则变化。 嗯， 导致说，所以说我们也作为我们国内官员来说，就对，包括对于所有我们更加推广是各个的冰球从业者，包括甚至如果是家长及球员有可能的话，尽量就实时去跟进这些冰球规则。 对， 这样才能更好的去掌握那个比赛的状况。因为像有像这几年像今年的话，它是犯规的一些规则有些小调整。对，像前些年就新增了一些规则，就犯规的规则，然后包括像今年像我们篮线越位的一个判定要求也发生了改变，这也是每一年它都是不一样的情况的。 嗯， 对，所以说我们也是尽量的及时去跟进它的一个 规则上的这种理解嘛， 规则上的理解，这样才能帮助我们去更好的了解这个比赛的状况。 而且我觉得像刚才嘉欣说到的规则的更新，我们的裁判员首先这是必须要了解的，当然我觉得运动员那也是毋庸置疑的。那我及时的去就是掌握规则的更新，也有助于我在赛场当中就是不会出现这种不该有的一些就是犯规的情况。 是是， 但是我觉得嘉欣刚才提到的这一点真的也是希望啊，就是我们这些冰球的参与的哪怕是小朋友们， 嗯， 我们的这些家庭们大家也都可以及时的去更新自己的这个规则库。当然我已经看到一个很可喜的现象，就是现在很多的冰球少年啊，他们真的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冰球热爱的非常的投入，他们时不常的就会去看这个 NHL 的比赛，而且呢也会把这些规则给身边的尤其是家长、因为家长好像我觉得听他们的介绍往往都是跟着孩子一起去学习这个规则呀、或者说学习哎这个冰球比赛当中的一些文化呀、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就是孩子们其实他们往往会更容易或者说更快的去学习到一些变化、那他们对于冰球的这个理解的确也就让他们能够与时俱进，也可以说是让我们的这个冰球的发展可以持续在进步。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冰球 NTO 谭嘉欣的故事。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

就目前我听到的消息是这样，当然不排除可能比赛的时候有其他状况，也有可能对的， 会有一些调整、啊、 对对对，这具体还需要根据就国际乒联对于我们最后的一个工作安排，包括我们的指导老师对我们的工作安排，对，只是说这一次测试赛上我们是每个人相对固定的一个岗位去工作、 嗯， 包括这次测试赛的话，其实我们除了对于我们一个 NTO 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测试，其实我们应该算是我们一个整对于冬奥会的一个整体的配合 模拟，对 对，它其实除了我们 NTO 是一个不小小的一个部分，同时以外我们还会有体育展示 啊，对， 体育展示还有像我们的直播现场直播，以及我们的工作人员后勤，还有像我们的志愿者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加入到我们的工作岗位里面了、 哦、其实就是我们完全把它当成一次正规的奥运会的比赛 是的 进行的嘛、啊、 是的是的，而且包括我们像我们赛场上我们也会有很多突发情况、嗯、我们也尽量的去模拟了、 哦、 譬如说我们像有可能说我们的冰球玻璃碎了 哦， 然后我们也需要现场模拟一下、 哦、 而且像我们要求就是像国内我们要求是十分钟以内要把它换好， 嗯， 对，然后呢就也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更快的速度去完成这个工作、 啊、 譬如说还有像我们一些球员受伤的一些情况，我们都实时的去模拟了，然后真的就可能运动员不确定他有没有受伤、哦、但就是我们还是实时的，就包括我们整个后勤团队以及我们的医疗保障团队怎么去处理这个情况都去模拟了一遍，而且包括像我们现场体展，虽然说我们这次比赛没有观众，但体展还是做的相对的比较完善，就完整个完整的流程做出来，包括像我们现场的一些主持人、 哦、 但要负责 带动 现场气氛，对，可能我们全场都没有人回应他，对，但是我们还是会努力的去把整个比赛流程给模拟出来，因为这也是对于我们之后的一个冬奥赛场的一个负责的情况。 对，嘉欣已经提前替我们大家感受了一把啊，现场的那个体育展示的环节。虽然你们要作为裁判有工作在身的，但是当时估计也会受到就是体育展示我们当时带动气氛的那种感觉的影响，也会把你们带动起来吗？ 对， 你觉得 这种感觉其实特别的就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因为说实话就是特别是当我们最后一天比赛就马上就五棵松这边比赛要结束了的情况，然后体育展示会一直带动大家的气氛，包括我们还有现场的志愿者他们去观看这场比赛，我相信很多的志愿者可能之前没有接触过冰球，但是也在这几天的工作里面感受到冰球的魅力，同时也为我们的这个比赛去欢呼，包括他们进球进攻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现场你会听到哇一声的这种，就你会感觉、 啊、 你就感觉到冰球给人带来的魅力是不一样的、 嗯、 特别像我们的现场互动那个体展，你去跟志愿者做互动也好，然后还有事实根据我们现场，而且我们作为主办城市肯定会有中国特色的一些体育展示去给到大家， 嗯， 这也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啊。嘉欣提前替我们看到了，当然我觉得通过他的介绍呢应该也会让我们很多的朋友也充满了期待，我们就很希望自己到时候也有机会能够到现场去观看我们的这个这么高级别的比赛嘛、啊、 是， 其实嘉欣也是非常的用心，还自己去总结了一下我们征求观察员这个岗位他所要做的这个工作的要点，我觉得嘉欣也真的是非常有心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啊、其实征求岗位的话像我们来说就在比啊、首先我们就比赛前、 嗯、 我们会去先去认清一些球员的特征，包括说像我们老说就这个人身高怎么样，他的球衣他名字是什么，这样的话也能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认清这个球员是几号，因为其实在二楼来说我们不一定能实时的看清他那个球衣号码是几号的，这样如果我们认清他一些特征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认清是哪个球员进行征求，包括说我们赛前也是需要对于他这个我们会有一个叫做球员的名单 roster， 嗯， 就有这个 roster 的时候我们看他每个人的是哪个位置的， 就我们一般在争球的时候是由中锋去争球相对比较多，那我们是仅首先我们要仅去看的谁是中锋，分别是哪些球员、 哦、 对，他然后他们的组别，因为我们冰球也有分一组两组二组三组四组，这个不同的我们叫 line up 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不同组别它是一个就不同的一个排列号码，就我们跟也通过这个去看清到底是哪些球员他是在一起的。 哦， 对，这是一个情况。然后呢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看清楚这个争球的行为， 嗯， 包括这次我也跟国际乒联他们有请教过、 嗯、 他们有告诉我们是一个新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原来传统就是谁拿到球谁就是争球胜的一个队伍，但其实这次他跟我说虽然说有一个球就特别记得特别明显，就有一个球他是譬如说 A 队他是先拿到球的，但是他直接把球是拿到球就直接推上去给了 B 队，所以说等于那一瞬间是 B 队拿到球。 对 对，就很多人会觉得那是不是 B 队胜，但其实不是，因为是 A 他是 A 队胜，虽然说是 A 队把球推给人家了， 但是先拿到球的是 A 队， 对，他是先获得球权了。 哦， 对，他是一个很迅速的球权转换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不能说我哪个队控的球就哪个队胜，不能这样，是谁先拿到了球权，拿到球权的为之胜。 哦， 对，这也是一点。然后第三点就是说，虽然说我们争球观察员只有争球那一瞬间发是工作的，其他时候但其他 仿佛不工作， 仿佛不工作的时候、嗯、其实我还是会尽量的去紧盯着比赛。 嗯， 因为其实像比赛突然有很多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它会有很多种情况导致的这个比赛停止， 对，一些突发情况、啊、 对，突发情况。然后这些是除了这个之外，也是让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提前做出判断，只有我必在一直观看着比赛的过程，我才能更好的确定他到底这个球下一次会在哪里去进行争球的，这样的话才能够帮助我们更顺利的做出这个工作的准备。我觉得这也是就作为说我们这些 NTO 应该保持的一个状态。 嗯， 对，其实我像我们老说为什么我们这些像我们就大家可能觉得我们就是一个看的工作，上传数据的工作，但是每次比赛工作也只能可能两到三个小时，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必须要配备两组同样的配备的一个 NTO 配成员，因为其实这个情况下我们会一直在进行观察，一直是不休息的去进行观察的情况，我们会产生特别大的疲惫。 嗯， 特别如果是水平越高的比赛，它会有一个球的转移特别快，攻防速度特别快，你需要紧盯着他们赛场上每一个信息。这时候就如果是在一场连续比赛完成之后，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疲惫的一个过程。 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动身体， 对 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大脑是高度集中的嘛， 对，会一直在工作，所以说我们需要配备两组成员来进行一个工作上的轮换、 哦、 才能承接说一个赛事这种长时间的比赛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 NTO 去满足我们这个工作需求。 嗯，你刚才也提到了，虽然争球观察员好像我们只是在争球的时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比较密集的点，但是其他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并没有闲着。那当然我们其他的这些 NTO 的岗位呢，大家也是有各自不同的一些工作时间段，有的可能也是像你这样间隔的时间去工作，有的呢可能是需要全程都关注，大家的这种工作性质不同，所以就导致我们的这个工作的状态可能也会稍微有一些不同。那从你的这个角度啊，毕竟你也都是体验过的人、嗯、你能跟我们也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感受吗？ 其实我们说实在，就二楼的这个数据统计席的岗位相对来说每个人的岗位都会更压力会更大，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我们的 TOI 上场时间的观察员及操作员、 嗯、 他就是说可能我们会分开主队跟客队，每一组的成员负责一个队伍，但是他这个工作岗位就是说我要看哪些球员在场上了， 哪些球员下来了，我们要及时根据这个场上的球员情况去点击他这个系统，来保证譬如说我这个球员上场这一分多钟我都要把他点上去，保证他是一直在场上的、 哦、 然后假如说他们发下来了的时候，我们要立刻进行操作，把这些球员换下，换上新的球员。所以说等于说这个时候换球员，因为其实像冰球比赛我们一般是在一分钟左右就会进行一次轮换，他每一次的话球员会一组一组的整体轮换，等于说我五个号码下来五个号码再上去、 嗯、 这时候我们的 TOI 的这个观察员需要紧盯这一个情况，他需要 一下要看五个人的号码，我觉得也是很考验眼力， 正确来说是十个人号码、 哦、对是 对，因为你因为其实像冰球换人他有很复杂的情况，比如说我不一定是我，因为我没有前锋后卫，有可能是我前锋先换，有可能是后卫先换，那您就要看到底是我哪几个球员换了，哪些还在上面， 对 下一个时候他是我也会下，因为像我说他们是一组的嘛，如果一组球员一般他们还是会整组去进行配合，他们只是一个换员的先后问题， 嗯， 所以说你就要看他们什么时候的情况，当然也会有其他状况，譬如说我们假如出现像受罚的受罚的情况，那出现受罚的情况它就是一个不完成的组，不完整的组的话他就会四个人三个人也有可能， 对， 然后这个时候换人 的那个规则又那正确来说那个就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套路去换人了， 对 对，包括他球员下来就包括他从受罚席下来这一瞬间你也是要记录下去的， 嗯， 然后他重新再换人成功，就他会频繁的操作，而且也像我刚才说的可能一般来说他是一分钟一换，但是这个你也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逻辑顺序，因为他也要根据比赛场上的情况，假如说他这个时候比赛场是在控球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换人，他会一直拖下去， 嗯， 假如说是另外一种情况的话他也有可能是提早换人都有可能，因为这也是根据教练的一个战术的有一调整嘛，所以说这个其实 TOI 对我们来说相对也是一个比较难的工作，因为等于他是一场比赛里面他没有停止，他没有办法 上上下下的， 对他需要 来回变换， 这可能是你稍微歇个三十秒他会又会换人了但也不一定， 嗯， 就都有不同的情况可能发生，对这也是这是 TOI 最难的一个要点，然后另外我们就会讨论到像那个叫做射门统计， 嗯， 像射门统计不是说我们啊只要球打上门了我们就是一个射门同时不是这样的，我们就会有分，像我们有一个叫 safe 的 SOG， 就是把球打到在守门员身上这个就是一个 safe 也算射门的， 这是一个这只是其中一个， 对， 然后另外一个 goal 就射中， 对， 这也是最简单的一个，然后还有两个是哪两个呢，一个就是 miss、嗯、我们叫他是把就球员把球打到门后了或者打到其他地方，他只是一个完成一个打的动作，但是他这个球并没有打上球门，他只是有这个意图，这我们也算是一个，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叫 brawl， 我们叫 brawl、嗯、但是这也是我们叫的叫法而已，然后呢他是应该叫 SSP， 我们叫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可能你打到对方球员的身上了就被对方球员挡下来这个球、 嗯、 所以他是你是一个射门但是你没有打到球门也没有守门员，他这时候被球拦下来了，就我们叫 bro， 但是其实他还有细分 哇， 就譬如说虽然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夸守门员很帅的一下把球接住了，对他接住，但是你也知道手是会比门长的，他可能把这个球接住因为对于他来说有威胁，守门员肯定会把这个球接住，但其实他有可能他是射门外的，他只是守门员把他的球接住了、 哦， 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其实这个球应该算是一个 miss 哇， 而不是算一个 safe 哦， 对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这个观察员去准确的判断他到底这个球是打在门框以内还是门框以外， 哇 如果是打到门框以外的话那他是判定不一样的，包括他是打到对方球员还是打到自己同队的队员身上他也是一个两个判断不一样的判断， 对。 然后同时还有说像我们啊、 因为你也知道就比赛他球一打上出去顺便挡下来球出来之后还能进行补打， 对， 就这个在门前我们可能会有同一就迅速的发生两到三次的这个射门情况， 对， 就每个射门情况它都不一样，我们需要准确记录他这个是几号球员在球场的哪个位置做了哪一个种类的射门状态，他需要迅速的记录这个东西。 哦， 对，所以说这个他也是就眼神要好判断要快 对， 然后还要准确， 对，脑子反应真的是需要非常快的嘛，因为射门本身尤其像刚才嘉欣说到的这种补射我们看起来都觉得速度非常快，而且都会觉得哎呀刚才是谁打过去那一下啊，眼花缭乱的，但是从咱们射门统计的这个工作的角度我必须要搞清楚是谁做的这个事情、 嗯、 然后打成了一个到底什么样的状态 啊？是 的这个球、啊、所以真的我觉得对于咱们的这个考验还是非常大的啊。 对，其实这个岗位也是一个相对有挑战的一个岗位来的、 嗯、 还有一个岗位叫做助理记录，同样也是会一直看，因为它是记录，因为像在奥运会上我们的裁判主裁他只报进球的那个人的号码不报助攻的人的号码， 哇， 所以说这个助理记录他要看到底是哪位球员做了助攻， 嗯， 但这个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判定到底他什么时候进球，什么在你不知道， 对， 没有办法，这个不是一个能预判的工作，没有办法提前准备，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你要每一分每一秒他这个球传到下一个人到底是几号黑队还是白队、 嗯、 你球从黑队传给白的，白的再传给白的同队，就一直不停的去跟进他整个球的运转情况，到他最后射门，射门之后你再去看到底刚才是谁 倒回去 对谁拿了球， 嗯， 对，我们最多是倒两个嘛，我们助攻是一般最多两个，一般是两个，对，你就往回倒两个到底有没有助攻， 哇、 哦、对，这个也是特别难，也就其实我们说实在就是我们数据岗位数据统计其实它会一直在工作，整场比赛一直在工作，我们要不停的观察球场上到底是一个什么的情况， 对，真的可以叫球场上的风云变化啊，都是在我们的这个 NTO 工作职责范围内的、 嗯、 大家各自不同的角度都在为了让这场比赛的一个数据能够有一个最全面的展示，因为刚才嘉欣曾经提到过我们最终的这个展示是出现在国际乒联这个官网上，以及在赛后也会分享给各队的， 对 啊，他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数据记录去分析一下我们自己队伍本场比赛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是的， 我们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改进，这对于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是、 嗯、 而且就尽量我们不容有失，不能够出错，因为其实我们的所有数据都是对于教练员他分析球员的状态，或者是对于他们分析下一场比赛的对手也好，就这些都是有用的数据， 嗯， 所以说我们就特别是作为这么大型的一个赛事，数据的准确性都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更加的让我们自己谨慎、 啊、 谨慎的同时也要快速， 嗯， 因为冰场确实冰球比赛它速度特别快， 对，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 对， 就可能一个走神球进了它就是进了 对，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经常看着看着球就看不着了，找不着了，所以其实真的我们的这些 NTO 他们的眼力相当过人啊，能够始终追随着这个球、啊、或者要追随着我们球员的在场上他们的这些位置的变换，然后去紧盯他们的这些号码，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当然啊，嘉欣跟我们也谈了这次在相约北京测试赛当中自己工作的这些经历，那能不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啊，你自己经历完了这次测试赛之后，当然我们也说到了我们这次的测试赛就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冬奥会再做一个最后的准备了、嗯、那你自己这次通过我们的测试赛又有什么样的收获？ 其实通过这次测试赛包括我们真的是接触到国际乒联的技术官员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一个整体的差距，这也包括就肯定是我这个比赛我们发现自己的问题，包括我们比赛可能整个各方面都会有一些问题暴露出来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应该庆幸，因为这就是我们测试赛的目的，我们就是希望在冬奥会之前尽可能的发现我们哪些方面还有不足的地方， 我们只有发现了我们才能够及时去调整，及时去补救。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展现一个最好的状态，去迎接我们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迎接我们所有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球队球员，以及包括可能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官员来到我们的北京赛场上，去检查我们对于这个各个项目的一个重视程度，包括对于各个赛事的一个准备情况。这也是展示我们国家的一个体育水平、体育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当然我也希望说能够把我们中就我们国家我们自己包括我们自己冰球的一个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大家。所以说我也希望我最终能够站在冬奥的赛场上，用我对于冰球的热情和热爱，为我们国家为了冬奥去付出我自己的力量。也希望我们在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虽然说疫情对于我全球都带来很多挑战，因为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办赛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这个赛事上它采取了很多我们叫做闭环管理， 是的， 闭环管理避免接触的一个状态，希望能够在疫情情况下能够让大家健健康康的完成这个赛事，也能让大家能够做好最充足的准备去迎接这个比赛。 当然就像嘉欣说到的嘛，我们在疫情之下去开这样一场冰雪盛会，为世界去奉献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场精彩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确是相当的不容易，各方的努力让我们大家能够在明年的2月4号给大家带来值得我们期待的这个冬奥会，真的是在前期我们付出了很多，但是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国人的信心还有我们的各方面都是有不断的这些向好的消息，都能够感受到我们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并且也真的是想要通过这样一场冬奥会啊，去提振我们的士气，并且也让全世界都感受到我们中国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更加富有东方传统韵味的 是 这样一场冬奥会啊。当然也是非常感谢嘉欣和我们大家去分享了你参与这次相约北京测试赛这个冰球比赛的这个感受，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梦想成真啊，在接下来我们冬奥真正到来的时候继续去服务于冬奥赛场，为我们的这个冰球的发展去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嘉欣。 好，各位听众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浩然。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将产生13枚金牌，空中技巧、雪上技巧、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等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进行，大跳台比赛在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这里有凌空飞跃，这里有华丽翻腾，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